新加坡的现任和前任高层外交官纷纷主张说，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慑是不能奏效的，国际社会要分辨好美国和西方国家新闻报道的真伪，承认朝鲜的拥核。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最近在新西兰举行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做讲话，说朝鲜要开发一种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可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火箭，对此美国是无法阻挡的。他说，如果美国攻打朝鲜，那么南朝鲜和日本会受到直接的威胁，而且在东北亚地区将要有同盟国对美国的信赖完全下降，因此美国政府要回到缔结朝美和平协定的会谈桌上来。新加坡前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在《海峡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媒体对待朝鲜危机有何错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有些人相信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新闻报道，朝鲜政府实际上不是鲁莽的，战争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对此知道得很清楚。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媒体几口提倡对朝鲜的军事选择方案，但以为军事上的施压就能控制住朝鲜，则是极其天真的想法。而且调派卡尔文森号和航母打击群驶到朝鲜半岛水域，这也是徒劳无益的，是无法吓倒朝鲜的。对于朝鲜的施压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如果美国希望朝鲜半岛和平，就要向朝鲜政府提供一个安全保证。他强调，新加坡人在对待西方媒体有关朝鲜的新闻报道时要怀疑，而且分辨好那些是否客观或歪曲的。